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沈仁杰傻眼，头一回发现自己脑子不够用，以至于他本该上前向岳定堂行礼问好的，现在却愣在原地。只是岳定堂这副模样，怎么也不像来林家兴师问罪的，与在审讯室里判若两人。沈仁杰一时不知应做出什么态度。 你也来了？ 我忽然想起我还有点急事儿得赶回去，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 哎，小沈，不多坐一会儿吗？ 不了。 沈仁杰勉强笑笑，扭头对林叔做出口型，我在外面等你。他行色匆匆，说完就走，也没寒暄。 小弟，快去送送你朋友啊。 不用了，他自己认路。 老同学多年不见，怎么林叔看到我好像不大高兴？ 怎么会不高兴？我这是激动过头。老岳啊，看看你都变老了很多了，这一眼差点没认出来，咱们都多少年没见了。哎，让我们拥抱一下。 多少年三个字被加重，林叔把问候岳定堂祖宗十八代的亲切用语全部转化成挂在脸上的热情笑容，张开双臂迎向对方。当着林瑶的面，岳定堂勉勉强强凑近一些，却冷不防被林叔一把扯过来熊抱住。林叔将在牢里待了一天一夜的污秽之气使劲往岳定堂身上蹭。岳定堂抽了抽嘴角，总算明白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僵着身体任由林叔拥抱一秒、两秒、三秒。 别太过分了， 彼此彼此。 没想到你们这么多年没见，感情还这么好。好了好了，饿不饿？我去给你们准备点吃的。 我还真饿了。姐，你去帮我们准备吃的吧，我跟老岳很久没见了，正好叙叙旧。 你不先去洗个澡啊？ 没事的，大姐，我跟林叔都是老同学了，难得重逢，您就让我们先聊几句。 行，那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定堂今天中午就留下来吃吧，我让红衣夹菜。 那就麻烦大姐了。 岳定堂温文有礼却很痛快，又让林瑶禁不住一脸笑容地走了。林叔分明看出他这大姐对岳定堂的印象好得很，恨不得连晚饭都要留姓岳的在家里吃。目送林瑶的身影转入后厨，林叔嘴角那抹漫不经心的弧度变冷，他看着另一张沙发上的岳定堂，皮笑肉不笑。 我姐夫涉嫌贪污受贿被抓，想必就是你让人故意放出来吓唬的假消息吧。 不错。 我是睡你老婆还是放火杀你全家了？你非得跟我过不去。 林叔是真的有点上火了，原本懒洋洋的风流样在牢狱之灾后不复存在，围巾被揉得乱七八糟，随手圈在脖子上，而被他圈住的主人则像一只气急败坏的狼狗，随时准备把这里破坏一顿。岳定堂觉得自己这个比喻还挺形象，可惜不能说出口，不然对方真会扑过来咬人了。 我如果不这么逼你一下，你现在恐怕还在跟我兜圈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口供里言有不尽不实，最起码你还有话没说。 破案是你们的责任， 但命是你自己的。你姐夫虽然没事，但你中途买通巡捕房的人回家，未经许可擅自潜逃，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罪名？你自己也清楚，案子现在所有证据全部都指向对你不利的方向，你要是想洗清嫌疑，就得跟我合作，一五一十都交代了，这不仅对杜运宁，也对你自己有好处。 两人四目相对，沉默半晌。能不能相信他？ 林叔在内心浮现一个巨大的疑问。很多年前，他跟岳定堂那段同窗岁月始于打架，终于冷战，实在谈不上愉快。因此在看见对方参与逮捕并审讯自己时，林叔很难不把姓岳的跟打击报复联系在一块。想要改变既定的印象是很困难的，但眼下他似乎别无选择。 我怀疑杜宇宁根本没有死。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林叔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岳定堂的脸。对方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岳定堂露出微微的惊讶。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你亲眼看过杜玉宁的尸体吗？亲自查看过吗？那的确是杜玉宁。 我记得他左手手腕靠近手肘的地方有一枚红痣，上学时那些女同学还拿他开玩笑，说那是手工杀。还有以前他骑自行车摔了一跤，膝盖后来留下疤痕，这些我都看见了。你是因为什么才会有这样的疑问？ 在杜玉宁生前，我与他几次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不仅对援兵诸多不满，而且很可能有逃离袁家的心思，甚至他出事前一天还向我提出私奔，被我拒绝之后，他曾说过一句话。 什么？ 如果你不肯跟我走，我就自己走，走得远远的，到天涯海角，你可别后悔。 这倒像是他的语气。 感情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呢？ 当然不是。不过玉宁从小到大经常说的多做的少，虽然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却从未有勇气做出改变。当年去留学是如此，后来嫁入袁家也是如此。 如果单凭这句话当然不能。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过他要将一笔财产交给我保管，避免被援兵带走？ 嗯， 当时他给了我一张财务清单，上面列明他想要转移的财产，但是我在上面看见了两个人的笔迹。 会不会是他的女佣帮他一起写的？ 我了解过，他嫁去袁家的时候只带了一个陪嫁的，就是现在跟着他的女佣，但对方不识字。 也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他出谋划策，帮他离开袁家。 杜玉宁性格软弱没有主见，单凭他一个人是绝无勇气离开袁家的。从前他约我出来呢，只知道抱怨哭诉，直到最近几次开始提出私奔，直到拿出财务清单让我保管，循序渐进，颇有计划。哼，这不像是他能想出来的。 所以你怀疑他利用你作为凶手，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后趁机假死跟别人私奔？ 嗯，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何不早说？ 因为你出现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我无法确定你是否跟杜玉宁有关。 的确是巧，可也因为我刚好认识史密斯和杜玉宁。难道你就不想为他找出真凶，让他九泉之下得以瞑目？再怎么说他也曾经是个好姑娘。 林叔不说话了，岳定堂没法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什么端倪。很久以前林叔还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人会在学习成绩上争强好胜，也会经常跟人绘声绘色讲起当今局势社会异闻，也不知他从哪里有那么多消息掌故。每回下课他周围总是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同学们都乐意听他讲那些略有夸张又跌宕起伏的故事。岳定堂虽然觉得那些话多半是胡说八道，可他其实也爱听，面子上不承认，却总会悄悄站在外围，假装不经意路过，听上那么一耳朵。人群之中，林叔永远是被追逐的焦点，他表情多变，神采飞扬之中又夹带着一点点得意。尤其那双眼睛，不笑的时候也像在笑，眉飞色舞时就更加生动，绝不是现在这样懒洋洋，毫无斗志，得过且过。 我出去抽根烟。 岳定堂一边起身往外走，一边往兜里摸，却发现自己出来的匆忙，连烟都忘了带。半包烟从林叔那里扔过来。 接着。 谢了。 借一还二啊，穷着呢。 林叔估计 他不是真出去抽烟的。毕竟之前沈仁杰送他过来的时候，外头还有押送他的两名巡捕等着。沈仁杰是不敢担这个责任，还得岳定堂亲自出面。果不其然，还没到半根烟的功夫，姓岳的就回来了。 定堂，林叔，来吃饭了。 林瑶跟老佣人已经把一桌菜布置妥当，比不上岳公馆的精致，但胜在家常。 定堂啊，这临时出去买你爱吃的菜也来不及了，我跟红姨就随便做了点，你多包涵啊。 大姐，这么多菜还叫随便啊？我在家里吃饭都没这么丰盛。 那不一样，你来做客肯定是要让你宾至如归的。来来来，快坐下，别客气啊，多吃点，今天不吃饱了我可是不让你出门的。 岳定堂原本没打算留饭的，但林瑶盛意全全，林叔也还未在杜运宁的案子上给予他最终的答复。他答应一声，顺势摘下大衣围巾，无需多言，老佣人马上过来取走放好，等客人临行前再拿出来归还。小富之家的佣人很难有这样的利落和眼力劲儿，不难看出曾经的林家是多么风光。岳定堂的视线从老佣人落在眼前的餐桌上，不经意瞧见桌角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一条桌子腿还垫了一丁点纸皮。林瑶厨艺不错，从前岳定堂就在林家吃过饭，当时林瑶也是亲自下厨。久违的熟悉味道加上林瑶的热情，足以抵消林叔的消极冷漠。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